好，第二節喎。 係。 唉，第二節呢我哋又要讲下日本啦。 係啊。 咁呢其实呢日本呢我觉得呢个国家呢近排都几红㗎喎。 哇，即係曾经嘅一个航母大国啊，喺二次大战嘅时候。 其实係佢改写呢个嘅游戏规则㗎喎。 係。 係佢第一个用航空母舰呢舰载机做攻击㗎嘛。 主咗成个东南亚。 将呢个炮舰主义变成做航空母舰。 佢係第一个啊，将自己个原本啊个大和号唔止两架㗎。即係唔止大和号同埋武藏㗎。仲有一两部 㗎。係。 佢成间中间个 project stop 咗啊。 就为咗做航母舰。 直头将个舰呢就自然舰佢未铺个即铺咗个船身，但係嗰啲炮啊 未上。 嗰啲舰桥未上㗎嘛。 主炮未上。 cut 咗佢。 係。 唔起住。跟住改做全甲板飞行甲板。 哦。 所以佢有部40,000+嘅航母舰嗰阵时。 係。 黐线㗎日本仔嗰阵时癫㗎。 哇40,000+嗰阵时最大。 嗰阵时40,000+好大部㗎啦。 係囉。最大喎。 是啊，差不多最重是他那时候。 所以美国反而那时候理论上吨位就美国是大的。 是。 总吨位啊。 总吨位就是量啊。 是啊，因为那时候全世界有个海军协议的嘛。 是。 要裁军的嘛。 是。 裁完之后呢最大是美国嘛。 是。 我没记错第二是日本啊。 是啊。 因为呢我以为英国啊。原来我没记错英国和日本最多是同 grade 的。甚至乎英国可能还少一点。 因为英国呢打完第一次大战呢几乎跟破产的啦。重创的啦。 是。 但日本仔呢在第一次大战的得益者， 是 得益者。 他拉埋山东嘛。 不止好多嘢㗎，佢起码佢本土国家冇受到嗰个战争嘅危害呢。 冇， 即係你起码你冇，即係第一次大战你都冇乜俾人炸嘅英国。但係问题 自己国家冇人炸。 但你嘅经济上面受到重创。 是啊。 即係呢样嘢你日本仔冇返日本仔就第一次大战弹起咗。 係。同埋佢接收晒德国殖民地。 係。 接收晒。 即係中国。 山东嘅最大块啦。但是他整个即是剩低那些都被他接嘛。他接晒嘛。 东北又有大片。 是啊。 即是他不是直接领土，但是很多利益拿了。 后来就是满洲国啦。 是啊。 所以呢就我们讲回日本啦。我们不是讲军国主义下。我们今天呢是想讲回日本呢好像想悄悄再掘回起。 是。 咁今次日本呢崛起咩呢就我哋呢要讲几单消息嘅。 咁 呢先讲第一单啦。第一单呢消息呢就大家都估到㗎啦。咁呢就日本有个出云号。 係终于出云啦。 出云啦。係呀。咁呢即係守得云开嘛。係咪终于出云啦。 係呀不过唔係见心神啦係见呢个 F35B 先。係啦咁就出云。咁呢就心神我哋再讲啦。我哋今日都会讲哇成节都日本。係呀。係呀好似日本风情话咁。咁我哋呢就日本军情话。 军情话。 你讲得唔好变成日本军旗话咁死。好啦嗱呢个呢今日呢讲呢个情况就係呢个嘅出云号。出云号呢近排呢其实我同 Alex 讲咗好多次㗎啦。其实出云号根本呢 好耐啦由你做节目开始已经讲㗎啦。 已经讲㗎啦。即年几前㗎喇。咁呢我哋嗰陣时已经话呢出云号其实好轻松呢就可以改造一个变成航母舰啊。咁其实个航母舰感觉就好似两栖攻击舰。 係啊。 就好似美国嘅黄蜂级。 即争咗冇个船号㗎啫。 係啦。咁所以呢就其实可以挤好多嘢㗎嘛。 係啊。 同埋呢大家知呢佢个机库好大㗎。 係。 佢几乎呢系讲緊呢系可以同辽宁号匹敌嘅。 哇。 但人哋辽宁号系60,000吨啊。 60,000+。 你就20,000+。 20,000+。 都唔到30,000。 20,000+。 真系20,000头㗎啫。 即系三分一。 系啊三分一㗎咋真系。 真系。 但系人哋个机库仲有得。 装你一样多机。 人哋个设计合理囉。同埋、 哦、 呢即系我哋而家啲卖楼啊实用面积够啊。 哦、 人哋实用面积好嘛。咁就真系挤到机㗎喎。 是 相当不错。咁当然啦呢啲叫直升机航母舰啊。咁理论上原本系想摆直升机㗎。 LHD 啊。 係啦但而家呢就已经完全准备好呢就可以载咩就可以载呢个航空母舰就载 F35B 啊。 係啦。 嗱理论上呢就嗱日本呢已经买咗42架 F35B 㗎啦。咁准备呢就摆上佢哋陆基。陆基嗰度用啦。咁岩国基地就摆咗啲 F35B 啊。係咪咁即係呢啲我哋成日讲我諗呢有啲网友都好熟㗎啦而家讲到。即係你出去吹呢都。 即係佢係唯一国家 AB 都买㗎喇。 係啊嘩佢买唔到 C 咋。咁咪即係 ABC 一齐脚㗎真係可以。喂我真係諗如果呢嚟緊咗会唔会最后都批准你日本起返架航母舰起一架我只俾你起一架。你唔可以起多一架就你同大陆嗱以后呢大陆起几多架你就一比二。 我觉得最尾临尾法国佬都要买 C。 咁衰啊你好鬼衰啊。唔会啊嘛又有阵风㗎嘛你唔会咁衰啦。 啲阵风冇人买呢搞到自己啲又贵啲法国人买部 C 同我做部阵风差唔多价钱喎。 喔、哦、但法国佬真係要免㗎喎佢哋呢宁愿穷呢都要买㗎喎。你唔似英国佬咁实际㗎嘛係咪先。英国佬又唔买 C 喎因为佢唔装弹射嘛。佢一档啊。 咁究竟佢会买 F 三五 C 先啦，定系做咗第六代机先咧？ 系嘛？ 我可以开赌下，我哋可以 定系做心神先咧？系咪？即系边样？嗱，我哋讲翻嗱，咁咧，日本咧其实就原本已经话会买42架 F 三十，嚟紧追加， 系 追加到点咧？话会追加到买100架。 呢个关中国事、哦， 关中国事 系啊，因为个贸易战咧，中美贸易战咧，就令到咧嗱，美国佬咧对于、這个。贸易逆差就非常之介意喎， 系咪？其实咧，日本同美国都未倾噶，倾咗未？ 但系倾紧嘅，倾紧嘅，但系咧，原本系针对中国噶嘛，点知烧埋日本嗰啖？ 要佢全世界烧噶啦。 系啊，咁你日本好大份啊嘛，条数系咪？ 喂，日本唔细 嘅。系啊，咁数好大份啊嘛，即系喺美国嘅入口嚟讲。 系 咯。咁而家咧话要你填数。 哦， 咁 啊 填 数咧， 咁我就买 F 三五填啦。 哦， 顺理成章。 其实我成日好怀疑咧，你卖咁多价俾日本咧，你放唔放到咁多货啦？第一， 做唔做咁多价？ 系咯。第二就系你真系唔惊日本仔真系吸到嘅，日本仔真系讲吸嘅能力一定劲过大陆十倍嘅。 唔紧要啊， 真系够吸到。 可能迟啲威马田做唔切到喂。日本仔帮我做啲啊！ 真系会噶，你唔好话佢真系可以将条生产线摆你度。 搬到日本啊， 本身 做唔切啦，系啦， 一亿架啊嘛， 系啊， 哦 ，sorry， 两亿架 啊 嘛， 系啊， 系啊， 做唔切 喎， 判啲俾你， 真系得噶，我觉得就嗱，意大利都做紧啦， 系啊， 日本咁坚实嘅盟友， 系咯， 系咪？我最紧要就系佢做完可以卖俾南韩， 即系入即系 卖俾新加坡， 即系林宝坚尼版 F 三十五同埋大战呢个 GTR F 三五 噶嘛，好似冇得比嘅感觉。好啦，讲翻啦。嗱，咁咧就依家日本好似话要追加买一百架， 一百架喎、哦， 其实唔奇，喂，一百架200亿美金，我俾唔起咩？大日本， 日本 俾得起，系咪？ 仲要系人肯卖俾你啊嘛？ 最紧要就系佢出啲债券，日本人肯买单噶嘛？ 系， 系咪？我出几多，我啲国民买晒， 仲要肯卖俾你、哦？ 系啊，买晒嘅， 肯卖、哦， 咪咯， 美国肯卖俾你、哦， 系啊，咁所以咧就应该得嘅。 你俾其他国家咪可以卖俾你？ 冇噶啦，系因为太坚实你个盟友。嗱，另外咧就嗱，我哋讲完 A 啦嘛， 系。 A 唔关佢事噶嘛，即系出人头，咁咪讲 B 啦。咁咧就听讲咧就 B 咧，依家咧应该咧个美国嗰边咧都个风声咧就应该都有机会俾佢，有机会放俾你。嗱，一有机会放俾你咧，日本就做嘢啦。 我早几个月都讲话啦，佢个出云号准备改装呢个甲板啊嘛。 系啊，改装嘢啊。 系啊， 其实佢改装好多嘢嘅。 系 嗱，我逐样讲啊嘛。咁首先咧，大家知咧就佢个甲板，头先 Alex 讲咗啦。 系 个甲板咧就系要换嘅。 系啊， 咁换咧就换嗰个防热涂层， 再热啲啦，厚啲啦，系咪？ 防热涂层，因为而家其实纯粹咧就系货咧，你个直升机咧就系上落上落嘅啫，其实就 mechanic 嘅， 系 好 mechanic 嗰啲力嚟噶嘛，同埋海水侵蚀噶嘛， 系啊。 但系而家唔止做呢两样， 就 F 三五降落蹬落嚟，嗰下都几下嘢噶。 嗱，一来啦，重好多啦， 系啊。 二来就系嗰个尾嘴咧，咪有90度喷嘅， 热啊嘛， 好热噶嘛，系咪嗰度？ 系啊， 即系你讲紧嗰度，我哋上次讲系咪2000度 K 啊？ 生人勿得近我嗰啲， 2000度 K 嘛， 系。 即系如果你开后热，当我唔开咁劲，都起码2000内啦， 系 千几 K 啦， 千几 K 啦， 系咪嗱？上集冇听网友 K 即系 Kelvin 系将佢减270 千瓦， 系啦系啦，将佢睇先加273定减273啊，应该系 咁上下啦， 加273 都千几二千度啦， 减273系啦，所以咧系几热噶，咁咧就总之千几度啦， 系 即系咁样喷落去， 系啊， 咁所以个甲板咧系有翻上下噶吓，先顶得到嘅。另外咧有啲嘢要搞啊，例如话咩咧个船头咧， 系 佢有啲咧即系防卫装置啊， 系。 有个咧叫 CIWS 啊， 系嗰啲 Closing Weapon System， 即系嗰啲机炮 近壁防卫系统， 机炮啦就系， 系啦系啦，咁嗰啲要搬走， 系 即系嗰啲要 让翻个位， 系让翻个位头俾佢上咯， 使唔使加呢个斜台？ 诶、哎，你讲得啱，就系咧有啲似女王号， 系 帮佢加翻嗰个斜台， 哦， 跟住就可以悭啲油费。 咁系似呢个女王号啊，定系似呢个富士鸟座呼吸嗰只？ 女王号， 似女王号。 因为咧，如果你似富士鸟座呼吸咧，你个机、你个船头就唔系装咁简单，你就个肋骨要改埋。 哦， 但系佢一唔使改骨，佢净系翘啫。 系， 即系嗰个板可以拆噶嘛？ 哦， 拆咗可以电磁弹射噶嘛？太短咧，做唔到电磁弹射。但系即系其实你发觉嗰块板系咁用嘅。 O K， 随时可以拆。随时可以装 哦，好， 相当方便。台湾之前想讲噶， 系 话用装呢个板，然之后摆喺陆基嘛， 系啊，啲 F-16 起飞嘛 ，F-16 起飞，紧急快走嘛， 研究过真系快啲啊嘛， 系啊，但系问题佢哋话觉得嗰、那个即系计翻啲后勤维修唔抵嘛， 系啊， 所以就唔用住。但系我觉得其实要研究噶，万一出事嘅时候就即刻用啊，系啊，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嗱，部 lift 要整啦， 系， 因为部 lift 咧就应该你原本系升系咩咧，部 机 升直升机嘛， 系， 哇，依家重啊！我谂重三倍到啦， 系啊， 系嘛，咁我唔计俘虏， 系， 咁所以其实好重啊， 因为佢冇海王嗰啲噶嘛，佢都系啲 嗰啲咩 Seahawk 啫，系嘛？嗰啲咩？ 系啊 ，UH 嗰啲咯 ，UH 嗰啲啫， 系啊系啊， 冇 Seahawk 添啊 ，UH 六十咯 ，UH 六十嗰啲。 所以其实佢都唔系话真系好劲嘅，啲吨位唔重， 十零吨顶晒笼， 冇添啦，我谂冇十零吨。所以但系你谂下一架吉嘅 F 三十五啊，吉嘅十松啲啦， 松啲 系咪？十零啦，十松啲我记得，十松啲系啦，系啦，十五好似系嘛？我要 check 翻十几啦 ，check 翻先。 嗱，当然你升嗰下咧就冇嘢嘅， 系。 冇，因为有都冇嘅， 系 点咧？系上对帮佢加油噶嘛 ？Suppose 系啦，嗱两栖攻击舰我唔 系 好记得吓。如果航空母舰系咁嘅，系上对先加油， 系 上对装弹嘅， 系 几乎系乜都冇 clear 嘅， 系 理论上要咁，因为好危险噶嘛， 系啊， 入面一爆咪成架沉，所以咧就应该呢个位咧个升降机咧要搞搞佢，因为咧嗰个轻牙咧唔够力噶， 系 要搞咯，咁就应该都七七八八啦，就要搞呢啲啊。要帮佢搞，要加个武器库， 系， 因为航母舰有噶嘛， 系， 咁但系佢呢个个武器库，你知直升机有几多只， 系， 系咪唔多噶嘛，同埋主要系载人噶嘛， 系， 即系攞嚟做运兵就多过系攻击， 因为武器库咧就应该就系摆再深啲嘅船底位置嘅，安全啲， 船侧啦， 船侧啊，船底， 船头嘅右侧啦，多数， 咁啊仲要做嗰个另外，仲要做个另外升降机俾佢上， 系。 所以 理论上系理论上航母舰系啦，嗱我哋一讲嘅所有配置都好似航母舰嘅， 系啦。 系啦，系啦，我嗱，我得闲我 study 翻个两栖舰嗰个俾大家讲翻好啊，即系黄蜂号系点做嘅。 好， 咁另外咧就佢要做个油库， 系， 因为油库要俾啲战机，嗱唔系架船啊，系战机啲油， 系， 因为你有条喉管帮佢入油噶嘛， 系啊， 头先讲咗系嘛，就系呢啲嘢咯， 即系储三样油啊， 全部做晒， 储直升机油，储飞机油，储自己船 自己油，系要咁样分开嘅，咁所以咧就因为有对 crew 咧。即系如果你航母舰啊，有队你知嗰啲彩虹战队啊，其中一队有一队人系攞去加油嘅。 唔同引擎又唔同油噶嘛，好麻烦噶嘛，航员又分好多种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火水嚟噶嘛。 系啊，佢分好多种噶，系啊，唔同引擎用唔同嘅配料啊。 仲有个噶 Alex， 你仲要装一个叫 ALIS 物流系统。嗱、呢个咧上集有听话，你知我哋讲乜啦？就系、是、咧 F 三十五咧，系咪有个系统咧？我哋话可以俾人 hack 咗大镬嗰个啊？ 系。 即系咧，那个系统咧系无所不能噶嘛，好似上帝咁啊！即系佢系可以知晒咧你身边所有嘢。 即系云端啦，我哋叫做云端啦， 仲要系超快嘅。 超快系啦， 佢仲可以博通晒你所有嘅嘢嘅。 系啊， 咁呢个 AIS 呢个系统咧，佢要博埋上去咯。 系， 因为咧你架飞机上啦，同埋落啦， 系 你嘅数据要全部入翻晒落去， 全球通晒嘅呢个。 系啦，咁你当呢个就系 cloud 啦。头先啊 ，F 三十五嘅 cloud 咯。 系啦，咁呢个咧佢会再博埋上去。 系， 咁所以差唔多噶啦。咁咧出运图就搞掂啦。话、 哦、 你话就唔系多，不过要做晒咧，要两年啊，我估要两年啦， 唔紧要啦， 你要两年先认识。 起码架船喺度，我哋可以慢慢试啊嘛。 系， 即系冇船嗰得个港啊，系咪？ 同埋日本人嘅工艺咧，起码你查嗰阵涂层咧， 系 应该唔会出事。 我想试下啲降落啊、起飞有冇靓过美国佬嘅。 有冇咁劲？ 系有冇好靓嗰个美国佬咧？有啲假式嘅所可能好啲啊嘛。 系啊， 即系同埋仲有一样嘢啊嘛，日本仔拍嗰啲飞机片特别靓 啊 嘛。 咁啊系啊，即系像素清啲， 唔系像素系啲好有编排咁样拍， 有啲美感嘅， 有啲美感噶嘛， 有啲美感。佢同美国就拍得好粗野啊， 系啊， 牛仔 feel 嘅， 系啊。 日本咧拍到好超人嗰啲 feel 嘅， 拍到好动画咁咯。 系啊，超人即系好似超人太郎咁样嘅，就好棍嘅。 咁到时下睇下呢个出云号杯F 三五 B 有冇靓？ 系啊，呢个系几期待噶。好啦，另外我哋要讲咩咧？另外我哋要讲咧，日本咧 F 十五 J 啊， 系终于 F 十五啦。 系啊 ，F 十五 J， 即系我哋早几月又讲过啊嘛，任天堂电脑。 系啊，真系惨啊！任天堂电脑，即系你谂下嗰个年代系装紧咩几多 bit 啊？八 K 八 bit 啊？ 咁上下啦。其实咧个机年系嘛？一九七几年嘅 design 到而家 五十年噶啦， 系啊，嗱，我冇追踪住入 F 十五 J 嘅发展，所以咧中间有冇 upgrade 过，我唔系好肯定，但系道听途说就话冇喐过嘛，咁咪好大镬，咁如果你调翻转，你同苏亚七比，你仲旧苏亚七， 系啊， 所以如果苏亚七追你尾咬你咧，你冇乜反制佢， 系啊， 所以当年应该啱啱出嘅时候应该系脚震嘅， 脚震噶， 而家就唔使惊啦，因为 F 十五 B 劲你劲多系咪先，同埋你对面咧都劲咗，对面唔再用苏亚七噶啦，苏亚七呢个系一个历史嘅嗰啲叫咩啊？历史嘅档案嚟 啊？唔系，苏亚七而家出好多苏亚七去黑海的， 苏亚七黑海 系啊？ 唔系，苏亚七唔会再出新机噶啦， 系啊， 而家全部出苏三十噶啦。 哦，即位系列就慢慢升嘅， 冇噶啦，呢个阿爷嚟噶啦， 系咯、 啊，即系个仔咧，而家最旺嗰代咧就出苏三十 SM， 系啦、 啊，最劲啊，最劲嘅，因为好多国家 hold 住苏三十 SM， 唔系苏三十五咩？ 苏三五系贵版啊嘛，系即系你有冇饮奶粉咧？有一只咪叫白金版嘅，跟住呢只平民版啊嘛。 O K， 咁苏三五系人人买得起噶嘛？ 苏三十七传说中嘅， 我唔知啊呢个都啊，佢冇出我唔肯定啊。 O K， 苏五七咧就系稳笨版， 稳笨， 所以得四架。 嗱，呢个稳笨版咧，我睇嗰啲睇咁睇嗰啲图咧，睇咗澳洲嗰个 系研究 报告研究啦，就咁睇啊， 系 睇翻少少度尺嗰啲可能 L C S 嗰啲 ，L C S 苏五马七可能劲个 L C S 劲过 J 二十喎，阴公 系嘛？ 系啊， 其实苏二十唔系歼二零，其实应该冇咁大嘅， 系 但 Alex 讲嗰个咧就话我未睇，我得闲睇下。佢应该讲咧就佢个气动外形， 气动外形啊，纯气动外形啊， 计 涂料啊， 因为佢唔知涂料多嘛， 系啊，冇公布 知噶嘛， 系啊。 但系其实我想讲，俄罗斯嗰部好似都有涂料嘅， 唔知道 有啲噶， 唔知 唔系冇噶，完全 唔知。 同埋佢人哋有等离子隐形技术啊， 都未有， 你都唔知系咩，你唔知啫，我哋识条铁 等离子得个字嘛，第一字等啊嘛，等下先。 唔系，咁啊，我哋识条铁啦，人哋可能真有咧。 要等噶嘛，人哋要。 我哋唔知啫，即系国王着咗件衫，你睇唔到咩？唔代表佢真系冇 嘅，系咪先？国王都冇嘅，真。 唔系佢，你点知佢冇啫？佢有啊，我哋睇唔到嘅，我哋凡夫俗子系咪？ 系。 好啦，咁讲翻啦，嗱，日本咧，依家嗰边咧 F15J 啊， 系。 近排咧就话咧会换嘢啊， 系。 即系例如话咧个雷达会换啊。 系啊，雷达换就成部航电都要换噶咯。 系啊，其实个电脑要换，任务电脑要换啦，雷达要换啦。 系 咁佢，你就睇下嗰个雷达装几多啦。 系 A P G 应该就嗱，佢呢个最旧嗰个六十几啊，六十三啦。再哇，都唔知系咪六十三添，应该都六十三嘅。 系 佢如果一升咧，可能去到 A P G 六十八啦，定系七十几啦？ 七十几就去到 F 三五级数噶咯。 F 三十五嗰个就去到八十二好似，八十一定八十二，八一好似， 即系 F 廿二级数啦， 系嘛 ？F 廿二就差个，我冇 F 廿二嗰个劲嘅嚟噶， 系咩？ 劲嘅佢唔会装个咁劲啊，因为贵啊，唔会装个咁贵嘅，系啦。咁所以咧就都唔差嘅，应该你当个效能咧，起码提升50%啦， 哦， 起码50%噶啦。咁咧就依家佢讲啦，防卫新闻啦吓，其中一个讲啦吓，咁啊讲咧就之前咧就出 F 十五 J 啦，而家咧好似话用$89,000啊， 系 就会升级啊。 系 啦，就会升级两架做一个圆形哦。咁啊，其实系抵个$89,000升两架， 升级大概系4,000多万。慢慢煲咁做咧， 好难讲，好难讲。即系照计咧，就应该攞去俾美国升嘅， 系咯， 好少自己升嘅，因为人哋唔会派个 crew 嚟帮你整啊。 哦， 你飞过去 ，OK， 人哋帮你搞，系、 哦、 啦。你知好劲呢架嘢，可以将咧你本身大八支嘅 AIM 120啊， 系 变做十八支， 即系又系导弹卡车咁用啦。 哇，系好恐怖啊！系啊，导弹卡车啊，呢个所以就好鬼劲嘅。同埋咧，佢最劲嘅地方咧，佢可以挂 AGM 158， 即系嗰个， 即系咧我哋上次讲嗰个咧，好鬼远射埋去， 系 超准嘅， 系 嗰个咯，系啊，即系可以打海嗰个啊。 哦， 即系咧，记唔记得有个咧三楷嘅货柜啊？ 哦， 打中间嗰个啊。 O K， 呢个啊，好恐怖、啊。 即系上次用 B 1嚟试嗰个啊。 系啊，打对地、对海、对南、啊， 因为。日本仔系极需要到对南啊嘅导弹嘅。 呢、這个 AGM 158咧系无敌噶，仲有呢个有啲隐形添。 有啲隐形系方方地形噶嘛。 系啊，佢仲有只翼咧，成架迷你飞机咁噶。系啊，咁所以 ISA 雷达就一定会装噶啦，咁讲系啦。嗱，而家咧听讲啦就话咧头先 Alex 咪讲会装到好似 ABG 77嗰啲啊。 系。 话咁劲啦，我唔信噶。 系。 即系我觉得唔会，因为问题个 budget 咧去唔到啊。 吓，开股啦，到时啊。 系啊，贵噶呢嚿嘢，所以我觉得佢系会最多最多咧，就会类似 F 十六嗰个。 哦。 最多其实好贵噶。 F 十六 V 嗰只啊。 其实好贵，系啊，好贵噶。 F 十六 V 就有4.99代 啊嘛， 又变4.99代噶。 但好贵噶，其实，所以咧，我觉得咧，你 upgrade， 因为 F 三十本身部机贵啊。 系。 咁你咁样 upgrade， 唔知佢值唔值？ 但系如果佢，但系佢咪变咗部 F 十五渣，部 F 十六 V 啦。 但系始终都双引擎机嘛， 系 咪？即系功率唔会咁差嘛。 系。 好啦，跟住咧，我哋都要讲下伊朗喎。 系。 系啦，伊朗咧嚟紧出架隐形嘅驱逐舰啊。 系。 咁当然啦，嗱，学 Alex 话斋，佢有冇隐形涂料？ 系 咪佢隐咩型啫？佢只不过 上控制雷达都冇， 佢只系咧将架舰咧，即系个吨位冇做咁大， 系扁少少。 系啦，第二个系咩咧？学人哋啲 design， 系啦， 尽量幼啲， 系啦， 同埋咧尽量咧个 流线啲， 系啦，佢咧就将啲雷达嗰啲 pack 得密啲， 系啦， 但系佢点密咧？佢都系有条柱上面嘅， 系因为佢系用紧机械雷达啦， 系啦，咁啊转嗰啲咧， 冇上控制雷达揸， 系啦，你上控制雷达唔使转噶嘛， 即系快嘢摆到 四块黐噶嘛，每块大概 turn 120度嘛，咁你 overlap 少少之后。扣除之后咧，咪360度咯。 系啊， 咁咧理论上咧，大陆啦、美国嗰啲全部都系黐喺四个角嘅。 系啊， 但佢咪做唔到嘛？所以你睇个船头咧，都系啲凹凸位超劲。 系啊， 但你见咧，依家中国船、美国船嗰啲全部咧系已经系 即系做剩四只角咁样噶， 冇乜， 或者八只角啦，即系佢系唔会有呢啲咁嘅直角位噶嘛， 系啊，冇乜天线噶啦， 所以呢啲位系 RCS 超劲嘅， 系啊， 所以你话隐形嘅系比你以前啲隐形啦， 扁少少咯，嗱，因为见到一个人 啊， 咁高，相对嘅男我咁，我好似得个三层楼咁高嘅啫， 系啊，矮好多， 矮好多咯，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摩登啲咯，即系走一少少摩登啲路线，但系咧，我觉得佢系想抄阿里巴巴级嘅， 哦， 你觉得有少少似阿里巴巴级， 少少个样， 但系当然你啲雷达冇咁劲啦，同埋、 啊、 你呢个样核突啦，你前面呢啲咧咁样成个直角咁凹入去，呢啲咪就系传统啲船嘅做法咯， 系啊， 系嘛，咁啊易做咯，但系就啲雷达都仲系麻麻地，佢、 嗯、 哋最紧要呢架船攞嚟做咩咧？佢哋而家嗰个霍尔兹海峡嘛，最紧要就 系 守住你嘛。如果你美国大少少呢架艇，就比快艇大啲咧。你如果真系够胆过嚟咧，我就喺个咁窄嘅利用地理嘅环境咧， 系 威胁你嘛。 系啊， 就当然啦，佢就妄想可以封锁到呢个海峡啦， 保护住呢、這个即系燃油出口嘛。佢声称话， 我谂好问啦。 系啦， 你够胆同大美帝国去打呢啲嘢？其实我觉得伊朗人真系勇气可嘉噶， 真系 真系讲笑， 有排挨啊，真系。 你咁样真系有排挨啊，真系。好，呢一节嚟呢度先。